留意呢两日新闻都知啦，而家特区政府即系陷于一个非常之可笑嘅管治瘫痪。咁咧就市面就出现狂扑口罩啊嘅一个现象，而咧好明显，我喺大约个几礼拜前喺个面书度系质问特区政府，其中就包括一条。就是当个危机恶化的时候，你特区政府是否能够保证有足够的医疗资源供应，包括口罩。还有我另一问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是否仍然还坚持就禁蒙面法被高院否决之后的上诉。现在今天呢全部报应。是吧，现在特区政府讲一千万什么口罩呢正在运送途中。不过啱啱咧，呢个叫亲政府嘅橙传媒啊，呢个叫做橙零一 online 就话林郑咧系秘密应中国要求，利用香港协助分流处理内地疫情。咁咧就因为咧上边咧就恐惧极可能咧武汉模式出现在大陆其他大城市，造成失序失控，数以万计以至十万计带有高度传染性的武汉肺炎病者，令到大陆的防控医疗系统彻底崩溃。所以咧，大陆的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卫健委认为，香港目前仍然拥有中国境内最完善的医疗制度，这个好好笑啊。以及在03年沙士疫情累积的丰富传染病处理经验，建议可以利用香港疏导一部分国内患者前往香港接受隔离治疗，以协助内地控制肺炎患者的流动，降低传播风险。这个是橙传媒今天是播这个叫 Orange。 你未讲呢段呢，就好似係林郑日前记者会呢，佢一开头就会批评啲 fake news 㗎嘛，佢就係讲呢一段。 係咪呢段 应该呢、這个应该係一个比较流行嘅 Conference Farm 嘅一个内容嚟嘅。咁佢开宗明义就係博呢一段嘅，就冇咁嘅事咁样。 如果冇啦呢个呢有冇咁嘅事呢，我哋而家呢唔係好清楚。不过呢就係好明显呢就而家人哋隔离埠澳门宣布永久嘅停课，即系无限期啊，唔系永久。咁咧听唔到咧隔离冇澳门埠咧系有面罩嘅短缺供应，系咪？ 今次其实全世界同特区政府相比之下咧，任何地方任何嘅领袖咧都好似好英明神武咁样，因为影衬之下发觉原来咧即系佢哋个政府都系几好嘅咁样。头先你讲嗰段即系无论系真定假，其实就求证唔到嘅。咁林郑嘅辟谣啦，之前政府都公开应该系就呢一段嘅传言去辟谣。但我谂重要嘅地方就系话，点解喺今时今刻呢一类嘅传闻系可以传得咁犀利咧？本身就反映咗个政府失信于民，呢一类嘅传言先至会大家倾向相信噶嘛。如果个政府本身系好企嚟嘅，市政嘅，系即系民选出嚟啦 ，respond to 民意啦，咁你会觉得我哋倾向唔信噶。但系而家其实我哋睇到任何嘢都谂下，又好似通噶，因为过去嗰七个月呢个政府就系俾唔到任何信心俾我哋。当佢开记招嘅时候即系大家见到过去七个月嘅记招个公信力如何，咁大家心中有数。咁你而家再讲翻医护，咁我哋又会问啦，咁系咪都系用翻你同埋嗰把尺？佢俾翻呢一类嘅资讯我哋。 同埋有一点咧，我谂大家市民同埋国际都有目共睹，就系喺之前嘅七个月里边咧，政府为咗要压制啲反对嘅声音同埋咧示威嘅人士咧，佢嘅行政效率系好高嘅，即系例如立紧急法啦，例如动用嗰啲水炮车或嘅 颜色水啊， 嗰啲咁嘅 好快行动啦。 跟住将其他纪律部队即係招募成为特务警察啦。嗱佢做呢种即係叫做大陆叫做止暴制乱嘅行政嘅措施呢，係个效率係好高嘅。每一项你睇到嘅。 但係出手都係果断 嘅。係啦，而警察呢佢为咗去止暴制乱呢，佢动用嘅武力呢亦都系超高嘅，即系一定要全力制服你，你喐一喐都乱棍殴㗎啦，跟住头破血流咩都好，咁呢你见到佢呢不惜一切嘅。但係你 香港的市民和國際看到一樣東西，就是現在在疫情爆發牽涉到人命的生死，不是政權的生死的時候，你見到政府這一個月軟手軟腳，同隔離澳門比較起上嚟，係完全係幼稚園級數。 嗯、 啊，呢點你就大家有公道，你自己睇到。 因為邏輯上，你希望佢用翻同樣嘅力度去搞撲口罩先啦，即係咪咁肉緊咧？ 你出警棍，你搏得咁大力嘅時候，你又識搏。搞口罩，你又冇咁軟弱， 唔係 portion 嘅問題。 喂，辟謠你咁快？喂，我想反問一句，點解我讀出嚟咧？就係、是、如果局勢未來十日大陸惡化。祖国政府要你提出援手，任何类似嘅内容同形式，你是否会拒绝？嗱，佢出嚟唔系个辟谣，话否认呢个报道。呢、這个报道咧，本身咧，佢嗰个信息就系、是：第一，上边伸手要你帮嘅时候，唔系你要上边帮啊，嗰时候你帮唔帮？例如呢个叫资源分流、医疗分流，呢个系好大嘅题目嚟。 即系你话有个白纸黑字，有个报告，有个命令，跟住签埋名呢啲，你唔会见到嘅，绝对。咁但系系讲紧个客观效果，即系而家前线医护朋友点佢哋咁担心，就系佢哋担心而家嗰个封关系形同虚设噶嘛。咁如果呢件事真系发生咗，无论你有冇咁样嘅措施都好，客观嘅现实就系分流紧一啲病人，咁令到香港嗰个负担加重，咁呢个就系佢哋嘅忧虑啊嘛。 咁咪发生紧噶嘛？真系而家有几多个案确诊？八个， 啱系十一， 十一全部武汉人。仲有啊，今日最新嘅就系两个武汉人系拒不合作。 嗯， 系嘛？话呢个系咪具体嘅发生紧嘅某啲嘅分流嘅现象咧？系嘛？咁如果你话封关，咁而家呢个香港境内嘅武汉人有几多个正在接受？遣返 呢样就澳门做得优胜好多㗎， 就 係真係逐个揾到，跟住呢就唔听话嗰啲就隔离，咁呢就跟住用佢哋嘅警察係护送佢哋走或者请佢哋走啦。咁香港警察係做唔到呢样嘢。 见唔见呢香港警察走去打嗰啲示威者或者暴徒呢个警力係非常之雄厚。我哋睇到四五个去制裁。 点解唔出动防暴队去这个酒店度押送一啲疑似嘅病患，或者头先你提及嗰两个唔合作嘅夫妇啊，因为佢嘅危险呢係会致命嘅，咁点解唔动用适当嘅武力，或者制服，或者係呢个逼问佢。 所以我问到底呢个叫医疗分流是否发生緊，或者开始发生緊。係咪你辟谣冇用㗎，你明唔明白？ 因为佢本身嗰个政策客观上系，起码逻辑上绝对有可能带嚟嗰个后果。咁而家我哋见到嗰、那个数据咧，即系佢话封咗几多关，或者系边啲嘅即系 visa 入唔到境，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好多系可以入境嘅。咁究竟最后你系咪即系跌咗至咗八成咧？咁我即系高度唔相信呢个所谓八成减少呢个数字，咁我哋好快就会知啦。但我谂嗰、那个。我自己最唔舒服嗰一點咧，就是、你見到特區政府處理成件事情嘅方式咧，同呢個止暴制亂係一樣嘅邏輯，就係群眾鬥群眾啦。即係佢唔係想解決個問題，係佢係想黑咧，即係班人今次叫黑衣呢班咧就自私自利，即係逃兵係要槍斃嘅咁樣。咁呢班就變咗鬥爭嘅對象啦。咁用呢個方式團結翻一班自己人。 呢啲係共產黨事嚟。首先咧，醫護人員咧喺香港咧係眾多嘅職業之一，佢哋亦都係人。当佢哋承受巨大嘅精神压力，佢哋亦都咧系有接受心理辅导啊，或者咧要求呢个社会嘅种种嘅资源嘅权利 ，OK 吓啱唔啱啊？咁尤其系最少 OT 呢个叫做额外嘅补充啊，呢、這个咧系不能够拖欠。系嘛？所以你不能够而家话喂，而家啲医护人员，你哋拱晒前线，你哋死死顶住啦咁。你而家睇紧嗰套戏叫《1917》啊，而家唔系你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啊。 系，即系我哋好值得分享或者系分析下蓝丝嘅逻辑嘅。话呢个就好似冇乜逻辑，即系蓝丝嘅谂法嘅。 蓝丝系冇逻辑嘅，你唔好搞错啊！有一句嘢好误导啊！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系逻辑，一种系中国逻辑。呢句系一个叫 fallacy， 因为只有一种逻辑。中国逻辑唔系逻辑，因为逻辑系来自古希腊嘅 哲学。 呢个系讽刺嚟嘅啫， 呢个真系 唔系你唔啲人唔识听啊，听听下以为真啊，继续讲。 但我想讲咩？蓝丝逻辑系咪？ 系 呢样嘢其实系咩一回事咧？通常佢哋最兴做嘅事咧，就系将一个单一嘅议题，用一个单一嘅价值片面咁样去传递出嚟嘅。即系譬如话反对一切暴力 ，OK？ 咁你好似话咁，你暴力梗系唔啱噶啦，掟嘢梗系唔啱噶啦。咁但係你要喺一個 context 先去睇㗎嘛。譬如話共產黨立國有冇經過任何暴力呢？咁絕對有㗎。咁啱定唔啱呢？係咪？咁譬如而家你話醫護人員係救人為天職，見死不救係唔啱嘅。咁你抽空而言，咁你見死不救咁梗係唔啱啦。咁但係而家你就係話點解佢哋咁做？喺咩前提之下咁做？做得合唔合理？咁呢樣嘢佢就會 ignore。 仲有一點呢，你大家都一定記得，而家成日講來講去話唔可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驚影響警察士氣， 係啊， 同埋形象。 咁醫護人員嘅士氣， 咁醫護人員嘅士氣同形象 要維護， 咁就唔使理噶咯噃。 醫護人員或者警隊有士氣，醫護人員唔應該有士氣，唔應該維持嘅士氣咩？喂，醫護人員投訴點解就叫逃兵咧？嚇、啊？ 同埋即係逃兵，據某啲專欄作家稱係要槍斃㗎嘛。 嗯， 即係如果去到呢一種， 佢用緊呢種係語言暴力㗎啦，直情係想挑動咧呢、這個社會某啲嘅激進嘅啲阿伯咧，係準備對一啲佢哋眼中認為係逃兵嘅醫護人員咧，係予以暴力對待。嗱呢樣嘢你冇俾我講中，咁樣落去係以一啲愚昧嘅人嘅眼中咧，呢樣嘢咧係會發生嘅。 因为你头先啊，沈旭辉提及嘅蓝丝括号逻辑咧，呢种系咧中国大陆咧嘅国情，对于医疗人员咧，佢哋系绝对守不守软，因为喺上年年尾已经连续发生咗咧喺北京咧啲病人袭击医护人员嘅事件， 当系间接嘅打医生， 有个死咗 医生 喺北京啊。如果大家对国情了解，你都知道 今日传出都有 啲医院咧。是全部呢守卫森严的，而家啲医院。 是啊。咁变咗嗰种对医护人员嘅欺凌呢，嗰种民粹嘅欺凌呢，呢种病毒呢如果係超越边界走嚟香港呢，我好戥喺香港前线嘅医护人员。 所以 大家可以关注啊。 情绪心理健康安危担心。 即著名警察 KOL 光头柳 Sir 嘅微博定係微信，即佢就写一段咁样嘅嘢啦，就係、是、呢班前线医护人员自私自利都係逃兵。咁当然佢係引述我哋即屈小姐嘅文章啦，就係话呢班就係应该枪毙咁样。跟住你觉得呢一啲嘅说话香港系绝对非主流啦，但内地嘅人系咪会啱听？ 啱听㗎，因为呢大陸嗰、那個即係表面上，你見到好多官方喺度讚頌緊醫護人員趕赴前線，但係實際上咧，嗰、那個運作咧就係佢哋辱罵同埋毒打醫務人員嘅事件咧，係屢見不鮮嘅。所以藍絲嘅邏輯就係咧，只會對醫護人員作出怨言同投訴，而不會感恩嘅。嗱，呢種係一種咧病態嚟嘅，所以你好統一就沈旭輝講嗰啲嘢。 廣告翻嚟著啊！而家見到政府咁咧，我哋好多香港嘅人都哀莫大於心死，就係、是、提出一個叫民間自救運動。喺呢方面咧，真係好彩。前邊七個月咧，呢啲勇武嘅人士咧喺度加格，就陰差陽錯令到成個大陸咧喺呢個武肺爆發之前咧，掀起一個幾廣泛嘅仇港行動，就杯葛同埋抵制呢個旅遊，係嘛？咁咧，当然就令到个市面经济受到打击，但系福为祸，祸所以祸为福所伏，就做类似呢个台湾蔡英文一样，一连任，我即刻抵制你，我唔一团都唔放嚟。哇！如果佢放咗就惨啦，知唔知啊？好啦，呢个第一系嘛？搞到咁样咧，就变咗咧系成果咧，嗰、那个风险咧系低咗好多，系咪？咁但系咧。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就掀起一个斗争呢，他们现在就很难找到一个实质的对象，因为现在那个搞他那些不是黄丝，也不是黑衫，而是一只叫病毒。这个病毒呢，我们今天有一些很有趣的新闻传出来，拉歪一些 angle， 或者要问一下国际关系专家， 病毒都可以， 就是美国方面有不同的来源，包括传媒说武汉有一个制造研制病毒的实验室，两个添，还有联邦调查局高调逮捕一个叫李柏的哈佛大学白人化学系主任， 千人计划， 说他加入千人计划， 而且讲到都几实质，就是说他欺骗政府，同埋再加明两名中国籍助手在波士顿那里。冇鬼唔死得人，讲到明呢个叫哈佛化学系嘅西方白人嘅间谍，第二就系武汉实验室，第三就系而家呢个病毒。你仲会唔会认为真系武汉嗰啲人喺度食呢个野生动物？ 佢就未定性佢系间谍嘅，即系两个可能性啦。一就系话好，即系行政失当啊，嗰边收钱唔回报啊，唔申报，即系呢一类嘢就几肯定会。 佢讲欺骗啊， 欺骗都可以话就系 瞒报，唔等于欺骗啊，唔报啊冇问题啊。但系呢个话欺骗，即系已经有人 approach 问过佢，佢话 no。 因为近一年咧就拉咗好多中国嘅科学家喺美国，咁啊各式各样嘅原因啦，有啲表面行政原因，有啲系真系间谍嚟嘅。咁呢、这个东西方嘅冷战就进行紧噶啦。咁喺呢个 timing， 即系拉呢一个人同武汉有关，就绝对唔系巧合嚟嘅。即系就算美国点计都好啦，唔可能咁啱。咁、那个问题就武汉发生紧咩事咧吓？咁林郑再讲落去，佢又会话你整即系传播 fake news 噶啦。总之，我哋见到嘅就 系 话 呢个系我哋引述啊。美国方面嘅譬如纽约 市。因为网上确实有好多呢一方面嘅传言嘅，就话系咪中国自己做一个病毒出嚟，跟住呢就系实验緊一个超级病毒去影响全世界啦。呢一类嘅新闻网上流传好多啦，咁当然系冇根据嘅，我哋就唔喺度讲先啦。但系咁嗰个关键就系在于我哋而家见到呢一个病毒点解全世界会咁恐慌，就系因为佢唔透明㗎嘛。即系大家相信我哋知道嘅嘢好少嘅，因为即系内地嘅政权俾唔到大家嘅信心，佢系讲晒全部嘢出嚟，咁大家要估啦。咁越估咧就越多恐慌，其实成个社会嘅建构就系咁样发生噶嘛。咁当美国人都恐慌嘅时候，佢哋会再传多其他啲嘅资讯出嚟咯。咁而家我哋见到嗰个数字系点样咧？再呢、這个 trend 再 pro 咗去两个星期之后，死嘅人就会过一千噶啦。咁跟住就会变咗一个几大嘅信心危机。咁如果你相信，即系譬如话钟教授嗰个说法，即系元宵节之后开始 die down， 咁当然就可以过一段落啦。但如果唔系，咁到时会点咧？咁就真系会系一个全国性嘅 最大问题。当然，大家都已经系经历过沙士嘅时候嗰种唔透明嘅信息，但系而家越嚟越多资料透露出嚟咧，依、這个病毒并不一定系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因为喺29号美国时，未系武汉，美国嘅时间29号咧。中国嘅疾控中心嘅研究 呢， 就喺 呢个唔系 fake news， 呢啲 喺英格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咗一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嘅论文。嗱，呢篇嘢唔系鬼佬写㗎， 唔系 fake news， 呢个系白纸黑字， 系中国疾控中心同埋好多研究机构研究者一齐写嘅。咁呢个研究工作研究咩呢？研究早期400多个病发嘅个案出现嘅时序同埋佢哋嘅接触。咁当然喺篇论文就呢度讲唔到，但我简单讲就係、是、由1月8号开始发病嘅第一个案，去到20号左右，应该係30号左右啦， 一月係咪 啊？去到20号左右，证实系同呢个华南海鲜市场嘅即系接触有关咧，咁、那个个案，咁中间咧其实有10多日咧，同埋里边有若干个案，成10多个个案咧，系唔关华南海鲜市场嘅事。嗱，呢个数据同埋呢个研究咧，唔系外国势力，系中国自己披露嘅资讯，但系呢啲资料。而家呢，如果你擺上微博或者微信呢，係會被刪除的。 即係野味唔係唯一嘅來源，呢、這個就幾肯定啦，即係唔同嘅報告都有咁樣講啦。至於係乜嘢呢，就而家未確定。只不過呢，今次嗰個信心危機其實都係咁大呢，仲有一個原因嘅。譬如話 SARS 嗰年呢，大家仲有一個國際嘅把關，就係、是、世衛㗎嘛。咁但今次嘅世衛呢一位即係埃塞俄比亞嘅領導人。 要問你啦。 話真係令到人哋覺得對成個世衛都冇曬信心，因為個態度實在太過明顯啦。 嗰種真係啊，纏眉咁著埋西裝啲非洲乞衣嗰啲咁嘅款啦，睇到都。 呢個何許人啊？等啊，沈旭輝咧要介紹下。 因為陳鳳富真，咦？我哋咪廣告啊？ 冇未講過，好啊，新聞翻嚟再講。呢、这个生化实验室之说咧，我讲集之说咧，我相信未来10日8日咧，喺美国方面会有更多嘅资料所披露，系咪？你话如果你话呢啲系 fake news，Donald Trump 最憎 fake news， 是不 是他都擅长。问题就是如果这件事真的证明到呢这个即应该怎么形容呢即那个核爆的程度是。 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很奇怪。 嗯 就是中国人啊背脊向天什么都吃的。尤其一个小孩揸住着蝙蝠呢擘大个口想咬下去那下。那个碌好缝补补的你知道。同埋啲光啊调得好靓的影得好专业的。同埋嗰啲蝙蝠汤啊咩嘢呢不断涌咗出嚟。 呢啲侦探小说嘅情节啦。如果美国有其他嘅证据嘅话呢相信佢係会截牙膏咁截出嚟嘅。咁亦都系即係 partner 都要制造个恐慌啦。咁我哋去到今时今日啦即係作为喺香港嘅即係生活緊嘅人你見到咁嘅情況你會覺得好彷徨㗎因為以前我哋相信好多制度啦或者係國際嘅監督啦突然之間都好似崩潰緊即係唔係淨係講緊香港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剛才我哋講到 Ichor 比較呢一位世衛總幹事以前我哋對呢啲國際組織係有幾分尊重嘅因為佢真係權威性㗎嘛。咁但係點解會選到佢呢其實我哋講緊上任嘅總幹事就係我哋香港人好熟悉嘅陳鴻富新女士啦。咁佢參選嘅時候呢嗰時就得到即叫阿菲拉嘅支持嘅。佢競選嗰屆其實一個好政治化嘅操作就係當其時有一個日本嘅對手咁個 CV 係靚好多嘅。咁但係就陳太嗰時有北京全力支持啦。咁點解陳太可以贏到呢就係完全因為佢香港嘅身份。 等咪住先。这个何谓叫做全力支持先 当其时是副总理吴仪做这个领军的就用全国的力量去撑他。咁外电的报道啦即是 Pacific News。 如果是全国的力量去撑这个叫陈鸿富真咁其他国家的代表同你中国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支持是不是真的你三寸不难之舌或者吴仪本身咧英文好好口才，诸葛亮舌战群儒，逐个国家代表咧谈心三个钟头。 世卫佢系联合国嘅延伸，即系你世贸咧就本身系一个独立嘅组织啦。世卫咧就系联合国嘅延伸，咁所以陈鸿富真当其时咧佢就系用中国代表呢个身份咧去竞选嘅。咁因為佢係港英時代訓練出嚟公務員啦咁亦都有咗呢個中國人中國代表呢個身份啦咁結咗有雙重優勢咁吳儀就係 sell 呢樣嘢就係話呢佢係我哋中國嘅專家但又熟悉世界嘅準則同埋即英國嘅時代訓練咗咁耐即係大家 知道。呢個時候英國殖民地係 好值錢。 係好值錢喎。 嗰時佢完全係受香港身份嘅， 佢冇講話佢係港英餘孽喎。 冇，同埋佢嗰時做嘅嘢咧係好港獨傾向嘅，即係你用翻今日嘅 stand 睇翻嚟，譬如話佢當選之後，佢拒絕呢個中國嘅官員同佢一齊開記者招待會，就係自己話我從此個身份咧就係變咗世界公務員啦，我係唔會偏袒任何一個國家，我已經將我中國人嘅身份咧即係 put aside 咁樣，佢係咁講嘅喎。咁用翻今日愛國主義嘅 stand 咁就係港獨啦。咁佢嗰時係做咗好多嘅行為去證明自己嘅香港人。不同的即譬如说他搞过啲禽流感啊是他的正职来的他那时候。咁同埋呢吴仪推介他的时候呢是很强调他的即叫 non-mainland Chinese, 譬如说他称呼他为 Margaret。咁你见到一个中国领导人好少叫譬如说江泽民英文名㗎嘛。咁但他就会叫陈太 Margaret。咁呢样嘢全部都系一个行为证明他其实他虽然系中国嘅推出嚟嘅人但其实呢系好 global 嘅。咁香港嘅身份系值钱咪喺呢度囉。本来。 喔、哦、本来。 本来。 好啦咁既然跟住发生啲咩事呢你估。 跟住就大家都好清楚啦即係任内佢正式嘅 病毒 喎。同埋佢喺世卫嗰个台湾代表嘅身份返嚟覆去咁呢个台湾嘅朋友就好不满啦。咁过咗十年啦根据中国嘅惯例呢希望培养嘅接班人咁但唔可以再搵中国人做嘅啫大家都知。咁就睇下用边个其他国家嘅候选人可以支持呢咁因为陈太竞选嘅时候系得到阿菲拉代表全力支持嘅。咁通常根据国际惯例咁你投桃报李啦搵返个出嚟囉。其实你跟返旧即根据过去嗰十年嘅往绩呢中国系不经不觉之间呢攞咗一大扎联合国某啲委员会嘅主席啊。是越来越多的。 怎样攞法 而家是有些是竞选有些是讲述。即譬如说我们亦都熟悉的秃鹰曾伟雄前警务处长如果不是这个反送中运动他都做到的。所以提名他那个禁毒跟住就因为深刻我想几个原因其中就是说如果美国的制裁的名单他可能都在上面的即是你说警部所谓前一哥。 咁佢本来呢系中国好高调咁提名佢嘅。咁其实佢嗰个位呢系唔需要提名嘅。即系你高调提名嘅意思就系话我而家全国撑佢。咁、基本上 kind of confirmed 㗎喇。咁收尾佢落选其实大家好意外。如果冇咗香港人即系我哋呢个七个月嘅运动相信佢已经系联合国嘅领袖啦。咁所以话 IG 话俾呢一位呢就。 所以啲即系勇武嘅人士你话喺呢方面系咪救埋世界呢换言。拯救咗世界。 那個 post 是关键的因为全世界禁毒那个位置。 是的。 咁上 呢个位置很容易收钱的。 同埋是一些战略的敏感性的上身是俄罗斯人。咁通常你禁毒同埋国内的维稳是一体两面的。俄罗斯就用禁毒呢个方式打下自己啦即是话自己要强征礼制啦。咁其实好多是用反恐反毒呢啲名义做的嘛。咁所以禁毒隔离就是反恐。咁所以呢个对中国嚟讲是战略性的位置。本来他觉得曾慧雄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即是大家见到对北京来说这一类是最善用的人才 so called 但他和陈太已经很不同了陈太竞选的时候很强调他的香港身份但曾慧雄的 CV 就很强调他的中国身份即是十年是变了很多 但很明显这个世卫的总干事他那个标准和上次的 SARS 的时候是分别很大因为现在一个月的確診的個案已經超越了 SARS 幾個月的數目而且全世界大部分的一些同武漢有直航的國家呢都已經有案例但是他都還未肯列是一個國際的衛生的事件 他做得最奇怪的一件事呢就是說他代中國講出一個訊息就是其實大家不需要撤僑的這個絕對不是世衛總幹事的職責範圍 裸底這個這樣的埃塞俄比亞這個穿著西裝走來北京這個這樣 的人。你知不知道是一個純外交決定不關你事。 關你什麼事 不是衛生層面的事 嘛。所以這句說話就露了底了。是吧、你到底是哪個國家的發言人還是你是一個國際獨立組織的權威領袖 還有還有一句的他盛讚中國防疫有功啊這句說話。好像活在一個平衡的時空這樣。 所以我哋見到佢嗰個做法呢就同以前就算你陳太在任嘅時候呢佢都會避忌一下嘅因為即係大家都會假定佢一定幫中國㗎嘛咁佢做一個形式主義都好啦都會做一個避嫌嘅。但呢位即係埃塞俄比亞嘅總幹事就連呢啲咁樣嘅門面嘢都唔做。咁所以呢其中一個後遺性就係大家會開始睇返原來世界上仲有咁多聯合國位置係中國人領導緊㗎喎。而家中國係攞緊最多聯合國委員會嘅主席嘅呢個。 咁呢個係俾得多。因為呢個陳太做嘅時候中國未亮劍㗎嘛胡錦濤時代嘛。所以咪有好多嘢咪要即係唔可以講係遮遮掩掩含蓄少少我而家唔係嘛。 韜光養晦。 改善韜光養晦。係呀胡錦濤而家唔係嘛。而家係要講中國故事嘛同埋進入一個習近平主席準備建構一個叫人類命運共同體嘅時代嘛講到明㗎啦。咁呢啲中國代表個曾偉雄又好陳太呢啲又好都係參與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嘅一啲即係我唔可以講啊，嗰個工程團隊裏面嘅人之一。 咁所以呢一位埃塞俄比亞嘅總幹事都係參與緊建構呢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嘅。 另外哈佛嗰個化學系教授都可能係。 我都唔明佢點可以講話中國嘅防疫係有效，因為由最初講話唔會人傳人，有限度人傳人，同埋而家高度人傳人，係喺一個月唔夠裏面咧，去轉咗三次嘅說法。咁更加唔好講呢即係嗰啲造 型。有一樣不轉喎就係當台灣希望要成立世衛組織嘅觀察員。咁無論係陳馮富珍做定係呢個埃塞俄比亞呢都係斷言拒絕。 呢個又係一個好爭議性嘅事件嚟嘅。曾經何時台灣係有個咁嘅身份馬英九嗰個時代。嗰時兩岸外交休兵。咁後來就冇咗呢個咁嘅特殊 ,so called 特殊地位啦。咁台灣即係島內當然就會覺得你擺明打壓啦。同埋而家佢覺得係唔需要地政治化而家你真係需要知道個疫情嘅進展㗎嘛。同埋最新嘅訊息係佢哋想派撤橋㗎嘛。北京又好似唔俾。 呢個就係政治化。所以呢前官員梁卓偉嗰時話：，哇，抗疫啊、醫療啊，唔好政治化。呢句說話咧，聽著我哋啲內行人眼中好可笑啊！你知嘛？ 呢個完全咁啊！而家可以撤，邊個唔可以撤？ 蔡英文當然咧，佢係拒絕出口任何口罩去呢個對面啦，中國啦。點解啊？因為2018年12月，中國駐世衛嘅代表係再一次否決台灣列為觀察員的資格時候曾經很輕佻和充滿侮辱性的話誰理你們死你們 即係話底交叉你死，唔該你彈開， 係嘛？喂，你用講埋出嚟 嚇，你用咁樣樣赤裸裸嘅語言話誰理你們？咁點解你今日要蔡英文嘅台灣？那個口罩要理返你哋 呢，台灣島內嗰個民情呢同香港係有啲似嘅，佢哋嘅心藍呢都係話啊，本來大家一家人係咪應該做返送返口罩俾即係我哋中國嘅同胞啊，馬英九就係咁講啦。咁但係去到即係今日呢佢好 似所謂人人一藍就咩呀，嗰三個字。 即係俾人鬧咗兩日啦，今日轉態話都係台灣優先。 所以馬英九呢啲咪低 B 格白痴嘅。 今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開口啦，佢都話要俾台灣加入呢個世貿組織。才至能夠成功呢，可以呢 連加拿大嘅杜魯多都話應該俾佢做觀察員。 嗯。 呢個呢就係、是、最大嘅非政治化。所以你話呢啲咁嘅醫療唔應該政治化，呢啲係低 B 嘅說話。有中國有份參與就一定乜嘢都政治化。我話你台商而家要走，點解你而家唔 去到呢啲時候啲藍絲呢， 你點樣唔俾台商走，係咪禁固啊，定係唔俾佢上機，定係中間嗰啲細節我哋好有興趣知喎。你明白 嗎？我哋可以諗就如果有朝日香港要去即撤走啲人會有咩待遇呢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其中一個論點就係香港應唔應該即係無遮無掩咁放曬啲內地同胞過嚟㗎嘛。咁其實同埋個邏輯即係我哋要 apply。 你發現其實乜嘢都政治化。 嗯。 你应该想象一下，如果今日屈臣氏同埋百佳早已经喺十年八载前被中资收购咗嘅话，咁你估啊，呢个问题系中立啊，嗰啲口罩同埋呢啲消毒液会否呢系得到一个合理嘅物流啊，同埋嗰个销售呢，我唔知啦，呢个 open 啊，我都请教一下。 唔系，对客观现象就系大家而家对屈臣氏嘅老细啊李生咧就 有 信心 同埋尊重，因为佢幾十年係有一個信譽 ,ok? 但係以中國嗰種行政作風，係連將台灣2300萬，佢係人嚟㗎嘛，佢都喺呢個星球上面，佢有佢生存嘅權利㗎嘛。而細菌病毒係唔會理會你呢個台灣係咪獨立㗎嘛。細菌病毒要流通嘅時候，係絕對承認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亦都承認台灣係77億人類嗰2000萬人嘅一部分。咁點解世衛組織？我問你，而家呢個咁嘅來自位埃塞俄比亞呢個咁嘅黑人啊，係咪？我一定要強調，如果你自己呢個國家係俾呢個世界咁樣拼踢出去、踢出境。是如果有伊波拉病毒由光果殺埋你，然後你貴國埃塞俄比亞是得不到任何資料的時候，我問這個穿西裝這個這樣的第三世界這個這樣的人物， 他 CV 包住這件事，他處理過真正的伊波拉病毒的，還有他有個手紋的，就是說他涉嫌這個瞞報啊等等，因為他本來是埃塞俄比亞的外交部長，做衛生部長， 那 麼警察世衛的時候是有這些手紋的，那中國就當然就很喜歡用一些有污點的人的，其實 是的。那現在這個問題就是你聯合國開宗明義是講人權，那現在你是不是將2300萬台灣人當是当唔系人咧，系当系异类咧，系咪呢个咧系要由美国、日本同埋欧洲咧系代为上诉，因为咧台湾人揸中华民国护照，佢嘅护照好有地位，一旦台湾得唔到任何武肺病毒嘅资料，而咧造成一个 outbreak 嘅话， 呢个你逼佢台独喎， 系你当然逼佢台独啦，而台湾人揸住中华民国护照系免签证嘅。咁你都會嗨到全世界其他文明國家有嘢，係咪？ 你根據一中原則，你係冇可能唔俾佢嚟。咁你係咪真係唔當佢中國人先？ 唔係，呢叫一中原則。而家呢個世界係一個家嚟㗎嘛？ 你根據北京個說法，你有咩嘅原理唔可以唔俾台灣嚟 接走？大陸辦嗰個奧運嘅時候，嗰、那個口號係乜嘢啊？好啦，這個廣告翻嚟再講。所以呢單武肺危機咧，話裏邊大陸話真係個看點好多，有不同嘅角度、不同嘅層面，係嘛？ 即係一個國際嘅角力啦，固然係，亦都牽涉到即係內地本身嗰個管治嘅模式。但係而家大家一個最大嘅即係不可測性就係大家真係唔知道呢個疫情仲會幾耐嘅。咁喺醫護專家上邊都有即係高中低三個假設啦。佢哋最嚴重嗰個推論咧，真係會好得人驚嘅，因為如果佢哋個推論正確咧，而家先啱開始，就算係最 mild 嗰個推論咧。 都是持续翻起码两三个月的。那在这两三个月中间会发生什么事呢？各地有什么反弹呢？还有各国开始对中国他们主动的所谓封关，即是很多航机不会飞入中国，那下一步就是不给中国人上机，那这个是变相被逼的锁国，那有什么连锁效应呢？香港人是不是以后去不到日本和台湾？这个大家是最 这一点我有些实地的报道，因为我有朋友就在日本而家，咁佢话咧，佢去到边度咧，不停俾人问咧，佢系咪中国人？咁佢当然嗱，即系我哋吓呢啲即系政治正确嘅，咁当然佢感觉受到冒犯啦。 你要讲个事实出嚟咪得咯，有咩？ 咁佢当然佢觉得系 佢嘅 涉嫌歧视啦， 你报道出嚟话而家开始有咁嘅问题就得啦。 啊，跟住我讲埋个故事下半部先，跟住佢话我唔系啊，我系香港人。 哎呀， 咁对方嘅反应咧，突然间眉开眼笑，热情招待， 真定假？ 有冇搞错啊？啲日本人系咪先啊？我要谴责一下。 咁可能大家佢觉得以前三年零八个月系嘛呢个领导香岛嘅时候。 呢啲我打手指毛系真事啊！ 有啲乜嘢？ 最担心可能你下个月你搭香港咧，佢哋都唔系眉开眼笑啦。 咁就咪就睇下呢个林郑系咪想累香港咯？明唔明啊？好啊！喂，大佬，我哋个个想揸住本香港护照 ，BNO 又好 ，SAR 又好，系嘛？去到呢个叫日本，系享继续享受啊，是没有歧视而或鄙视眼光的自由和尊严，是这么多而已。我这个要求不是很高啊。 前日呢，即看完呢个林郑个记者会直播之后呢，我即时个反应我觉得香港即有可能月内即未必出到去嘅咁落去，咁所以即时买张机票啦，即经以后走唔到点算呢，虽然佢去透气先。因为而家你见到个趋势，香港政府个措施系起码唔系有效嘅。咁样落去你再多几个十个八个案例，外国点样睇呢，个就可以完全可以预计嘅。所以香港人如果你真系好担心去唔到， 佢林郑好奇怪喎，佢又好介意西方鬼佬点睇，嗰啲目的评级呢，一质低你一级，佢个弱小心灵好受损害，即刻弹出嚟否认㗎喎。既然你咁 care 西方洋人点睇你，点解你自己唔争气少少？ 佢都系否认啫，但佢系冇改㗎嘛，即系佢系否认㗎啫。咁啊，所以而家你見到佢嘅措施，如果冇新嘅嘢出啦，聽日好似有 press call 唔知佢講乜啦。如果冇新嘅嘢出咧，頭先我哋講嗰個可能性係越嚟越高嘅，即係香港人係咪以後即係短期之內啦，未必係咁行動自由咧？ 咁啊，呢個問題啊，即係所以話嗱，依家唔好講咁多，你而家市面咁多嘢斷供，你如果大家市民係不信任呢個政府，而家呢個香港自救，好彩我哋十一月有一個相當有民意代表嘅區議會。區議員而家年輕，又話冇從政經驗，而家你哋嘅磨練嘅經驗到啦。 哦，同埋都係一個國際嘅磨練咧。邊個有本事喺某個國家搬到一堆口罩翻嚟，就做到嘢啦。 同埋領導才能、組織力，同埋咧呢啲口罩又好，資源又好，係嘛？點樣可以咧係公平咁送抵你嗰個區嘅選民手上？ 嗯， 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你哋將來。唔好讲人飞黄腾达啦，系继续上位嘅一个好难得。 不过有特区政府嘅垫底咧，佢哋嘅表现一定会好啲，好有信心。 咁啊系啊，好啦，听晚11点。